主張。對於涉海爭議，中方始終堅持透過談判協商和平解決，透過制定規則和建立機制管控爭議，在爭議解決之前，透過共同開發進行資源勘探和開採。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日高四度左右，预测渐转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0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六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天气进一步转冷，星期二和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大约9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391点，升114点，总成交金额107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5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47点，升8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5.53元，升1.3元，腾讯控股277.6元，升3元，美团69.8元，升1.05元，阿里巴巴66.65元，升1元，恒生中国企业52.32元，升4.2元，友邦保险59.25元，跌3.5元，南方恒生科技3.11元，升1.6元，比亚迪股份196.4元，升个一，小米集团13.32元，升1.8元，建设银行4.37元，升3仙。美系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1，英镑9.924，瑞士法郎9.031，澳元5.126，加元5.792，新西兰元4.784，欧元8.51，每百日元对港元5.2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024。日经平均指数报35466点，跌11点。港金报1876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8.89美元，卖出2009.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Kelvin 为大家报道一节最新嘅交通消息。首先提你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接近青朗公路。而反方向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亦都有交通意外啊，而家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龙尾接近浪翠园，即系话啦，屯门公路来回方向都系有交通意外噶，经过嘅时候就要小心啲啦。另外啦，较早前将军路隧道公路去环保大道方向近住宝康公园嘅意外已经清理咗啦，交通回复正常。跟住系隧道情况，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系大致畅顺噶。路面情况啦，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稍为车多啊，龙尾喺马会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喺亚街老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警署系车多啊，而家龙尾就喺希尔顿中心。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已经开始车多啦，龙尾接近屯门大会堂。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亦都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顺德村，将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重复多次啦，就系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同埋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 提提大家啲封路措施啦。湾仔坚尼地道系有临时工程，直至今晚嘅六点钟，接近合和中心嘅一段坚尼地道临时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啦，驾驶人士要留意翻，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六点零二分，同埋听日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七点零五分。依照法例规定啦，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知唔知点解咧？有啲农夫咧，中意半夜三更嘅时候咧，先去种菜啊，或者摘菜噶嘛？ 唔知， 因为越夜越有机啊。 几好 ，organic。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喺教育局嘅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之下，入读2024-25学年指定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嘅学生，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约45,000元。或者約79,000元的学费资助，金额视乎课程而定。想了解详情，请网上搜寻关键词 SSSDP， 浏览这个计划的网页。 CIBS 人人广播， 做饮食记者是不是饮饮食食就够？等 Pass 话你知一篇饮食报道是怎样诞生的啦。 我哋要定咗一个主题先啦，同埋了解咗个餐厅就开始入餐厅啦，夹返我哋自己嘅行程去影相啊，同埋去食嘢啊，跟住就係揀相写稿，亦都要审批，跟住先出街囉。 CIBS 节目采访手记，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上次佢嘅作品啊 ，Greedy 咧大受欢迎啦，好快好快又有新歌啦，嚟自加拿大嘅女歌手 Tate McRae 啊 ，Run for the Hills 呢个礼拜上升到去 Hong Kong Top 10第二位。 Straight back to war. I'm walking out until I lock the door. Maybe the danger's covered by the thrill. Cause I know I should be running for the hills. The way you touch me, straight to the heart, yeah, you cut me. Cause I know deep down that it's never gonna never be ours. Never gonna never be more than just someone that's missing me. 佢除咗係一位咧創作歌手之外，都係一位演員咧，同埋咧跳舞都好叻嘅嚇。本周上升到去亞軍位置一位年紀輕輕嘅女歌手啊 ，Tate McRae 嚟自加拿大嘅《Run for the Hills》。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音乐，骚动音乐。 月十八号啊，星期四嘅骚动音乐。 系咁啊，提提大家，我哋而家六点半继续玩游戏，继续有奔波 back to back 嘅，咁啊都系嗰样啦。都是继续咁霹雳嘅一个游戏，可以我同波成一人轮流去出一首歌曲啊，咁啊去考验大家反应，去研咗一个关于小明嘅古仔嘅。 都系嗰句，大家睇唔到我哋喺一个咪后嘅时候播紧一首歌，好纠结啦，同埋好心急地啊，要喺三分零四分钟之间搵到下一首歌， 系会拍台啊。咁啊，同埋咧，有时咧，我唔知你玩呢个 game 嘅时候有冇一啲状况系会咧，有时有首歌。你噏到去嘴唇邊， 會啊， 係啦，跟住哎呀，叫咩名咧？叫咩名咧？咁樣 要 search 歌詞， 係啦係啦。 但有時你連歌詞都記唔到，你 咁就幫你唔到啦。 你淨係記得嗰啲音， 嘟嘟嘟嘟嘟咁啊，係嘛？ 就好似你個朋友嗰次 send 一個 voice message 嚟問呢首係咩歌，但係佢哼 都答佢唔到， 係咪最後都解決唔到？ 解決唔到，真係解幫佢唔到。 係啊， 係我。專業性唔夠強，即係唔夠嗰啲音樂軟件嚟啊！啲音樂軟件直接聽就 唔係，都係嗰句啊！你個 friend 咁樣哼嗰啲音咧，我諗音樂軟件都搞唔 掂，都搞唔掂 啊！陣間六點半會有呢個《奔波 Back to Back》啦。 係 我想講，因為尋日咧，我就去咗朋友一個餐廳嘅 opening 啦，咁樣之前試業完，跟住而家即係正式開業咁樣啦。咁因為之前去呢個空間咧。通常都比較暗少少嘅，係啊，然後你就會發現原來一個空間咧燈光嘅重要性係點樣啊？因為一齊去嘅朋友都係一去到嘅反應都覺得哇好唔慣啊，即係餐廳好光猛啊變咗。 係咪因為即係啲朋友食開啲high end 嘢，即係跟住然後啲燈光要係暗暗地啊，好有情調啊，好浪漫啊咁嗰一種、啊？ 應該話可能之前去嘅時候咧，真係。這個空間本身是比較暗少少嘅，咁但係即係叫轉型咗餐廳嘅時候咧，咁你食嘢啊各樣嘅時候就光猛翻少少方便大家食嘢各樣咁樣啦。咁會有一種唔習慣喺裏面咯，又或者可能因為我哋幾個人都係偏向一啲中意暗少少嘅人啦。 做咩你好唔見底人咩嘢個人？ 唔係啊，係暗暗 地。如果看著我不妨 蒙 一點 啊， 係 啊，而家嗰種光啊，大家話好似。以前喺南桂坊嘅时候，大家讲咧，去到最尾就要去嗰啲连锁餐厅嗰度咧，见一见样，照一照灯嗰种感觉，好光猛啊！大家咧四你眼望我眼， 咁样嘅咩？我唔知噶， 你唔知我教你啊， 识噶， 而家冇咗呢个啦。咁跟住大家就开始讨论紧呢个关于灯光嘅问题，大家分享紧自己，譬如屋企啊、studio 啊、自己间房啊，其实。點樣開嗰啲燈咧，都有原來大家都有一啲諗法。 我想講啊，你講起呢一個問題，你抽起我條筋。我想講咧，我發現咗我屋企有個盞燈有一個好神秘嘅功能啊！即係我最初都 唔知 道嘅，係啊。跟住有一日無聊咯，跟住喺度即係平時都係開燈熄燈，開燈熄燈啦。咁我即係其實通常開咗，跟住就唔會咁快熄，或者熄咗唔會咁快開翻噶嘛。我有一日喺度玩燈嘅時候。連續按幾下咧，我發現原來我屋企盞燈係可以變做粉紅色嘅， 係啊，仲要而家先知，但粉紅色好 creepy 嘅喎，可以 好詭異，直頭係嗰啲七月睇鬼片一流嘅氣氛嚟嘅呢個。 嗰張係咪粉粉地又有少少紫嗰種咧？ 係啦，但係種好曖昧嘅感覺嚇，跟住然後 有啲浪漫係嘛？ 我唔覺得係浪漫嘅，我唔知道可能有啲人會覺得係浪漫，我係唔會覺得係浪漫嘅嗰種係。 有啲浪漫春天嘅感覺嗰啲， 可能係咁啦。 嗰啲 feel 啦， 係啦係啦， 係因為啲燈係我屋企嗰盞都係㗎，即係 park 佢跟住開就會白燈啦，跟住之後再轉就可以變藍燈啦，係一次都冇用過。 藍色啊，可以 唔知點解會有藍色嘅？ 其實係點樣會藍？諗得出用藍色 嘅燈，有咩人屋企係會想用藍色嘅燈咧？佢嗰種藍唔係普通冷色嗰種偏藍嘅白燈喎，佢真係藍色喎， 嗰種 係真係藍。 可能當你一個人想將屋企變成一個水族館嘅時候， 就會想有藍燈， 你就會想藍燈啦。 所以從來都冇開嗰個藍燈，應該話咧，我屋企廳有一盞燈啦，食飯台上面有一盞燈啦，然後仲有一堆嘅長燈嘅。我喺屋企，如果我去管理嗰啲燈光嘅時候咧，我從來都唔會開客廳同埋食飯台嘅燈，我淨係會開啲長嘅嗰啲又唔係叫射燈嘅，總之係假天花牆上面有一排燈。咁咧，首先佢係黃黃地暖色啦，暖色啦，然後佢令到間屋唔會太光，但係 又唔會太暗。 夠曬用噶啦，跟住可能 作壁偷光咁嘅感覺、啊。 嗰種咧，係啊係啊，偷翻嚟嘅呢個，嗰個感覺咧會。舒服啲同埋温馨啲，我好少开到间屋好光猛嘅。 其实我都中意呢种舒舒服服嘅。 咁跟住，譬如洗手间咁样咧，都有两盏灯啦，主要一盏咧又系洗手盆对上有个镜柜，下面有一啲 蓝色灯。 如果咁样咧，你去洗面啊，朝早可能你洗头啊，如果或者阿妹要化妆咧，蓝灯应该系完全会影响到你嗰个判断力。 系啊，同埋 对于自己面色嘅判断力应该会极低。 有时夜晚刷下牙会想批苹果啦，就 系啊，同埋会吓亲自己咁。咁咧，我从来又系厕所咧唔会开嗰个天花板嗰盏灯，我都系开嗰、那个又系嗰个光管啦，佢系喺镜柜下面黄色暖色嘅， 透少少出嚟。 系啦，咁样透少少出嚟咧，基本上冲凉啊、刷牙啊、洗手间已经好够用啦。咁我都好中意呢种色，所以我永远都唔会开天花灯噶。如果有阵时候有客人嚟到，佢哋会即系用嘅时候，正常你都会开光啲噶啦。咁我自己入去用厕所，我都会特登转咗个灯去用嘅。 哦， 系啊，跟住房里边 追求， 因为咧。唔知啊， 我知啊，因为你见光死 啊，见光真系唔得，系啊，真系唔得点啊？ 唔系，同埋我都觉得事实上系嘅，有时咧太长时间暴露喺一个我觉得太光嘅环境底下，个头系会好痛，所以我屋企比较偏向中意开偏黄黄地嗰一种嘅暖暖地嘅灯，会舒服啲，睇嘢都舒服啲嘅。 系啊，系啊，系啊，呢个系即系一个取态啦，咁但系琴日大家喺度倾嘅时候，都会讲原来大家有一个共同嘅选择或者喜好，就系大家都唔中意白灯啦， 唔中意啊， 系因为我嗰另外一个朋友咧，咁佢有 studio 啦，咁其实平时去嘅 studio 咧，基本上佢都系唔开，又系唔开天花板。通常佢預設咗有嘅燈，即係因為你都係嗰啲工業大廈裏面一啲房咧，咁其實如果你開咗頂頭嗰啲白色光管咧，就真係好 office 嘅成間房。咁咧佢從來都唔開嗰個燈，然後就自己會買少少坐地或者台燈黃黃地，咁咧係。佢設計得自己嗰個 studio 嘅空間咧，係好舒服，好屋企嘅感覺。佢、入鋪個地氈啊，跟住張凳又擺得好地地，然後佢入去嘅時候，佢會除鞋，係啦，跟住啲家私，譬如啲凳啊嗰啲都用木嘅，甚至乎佢話佢有一個櫃係擺一啲可能黑膠碟啊，或者一啲音樂用嘅器材咧，嗰個櫃佢係佢阿爸。即自己落手用啲木整出嚟 嘅， 系啦。咁但系佢系好有心机去设计自己一个工作嘅空间嘅。咁、因为长时间要 stay 喺里边，咁我即系其实都系，大家如果有时间有心机，其实有边个唔想整靓啲咧？咁但系奈何就 系、 是、唉，好烦啊，或者又要时间，又要谂，又要成咁。咁呢个就系人嘅叫做优先次序 priority 嘅问题啦。因为你都会见过，有时你喺 Instagram 睇人哋唔同人，无论系本地啦或者外地一啲。音樂人佢哋嘅 studio， 其實每一個人嘅 studio 嘅設計佈置咧、都反映咗嗰、那個性格啊，或者對於空間嗰種 要求 嘅咁。咁有一種咧就係、是、真係好 proper 做嘢嘅啫，你見到嗰個 studio 冇其他嘢噶啦，就係、是、動咗好多樂器喺度，電腦大大個 mon， 左右兩個喇叭，然後有啲隔音棉，咁跟住就係咁樣啦，真係好專心做嘢嘅。咁有一啲咧就係、是可能。有啲我見到譬如 EDM 嘅 producer 咁啦，咁佢哋嗰啲燈咧就會 fancy 少少，即係可以轉色 RGB 燈，即係紅色、綠色、藍色咁樣可以轉嘅。咁有陣時佢哋可能方便拍片，咁嗰啲而家嗰啲佢哋嗰啲我唔知道個技術叫乜嘢名啦，但佢會按住你播嘅音樂，佢識得轉色嘅。咁好多呢啲噶嘛，而家甚至乎你電視都有噶嘛，即係你都有得買嗰啲 LED 燈串，你擺喺你屋企，你黐喺嗰個電視後面啊側邊咁樣，佢可以按住你睇緊套戲嘅顏色， 去轉顏色， 佢會轉顏色，即係有呢啲。咁、有啲人中意好 fancy 玩呢一種啦， 係唔知點解有啲人真係中意玩燈嘅，尤其家居嗰啲咧， 係 可以玩到好貴嘅，佢哋係可以。 哦，係啊， 好貴！我見過有一個朋友佢屋企嘅灯咧，由门口一路玩到入房咧，佢逐条同我数啊，呢条咧我就唔知用几多钱砌出嚟嘅，嗰条又唔知用几多钱砌出嚟，好有心机噶。即系但系咧，佢系佢系当然佢系好有要求地。总之佢喺例如当佢喺走廊咁样一翻入屋，佢啲灯会有 sensor 嘅，就自己着。 好大嘅佢屋企系咪？ 都 系咪要坐高尔夫球车嗰啲啊？ 大嘅，都比我屋企大好多嘅。 咁所以就可以分好多一组一组 啦。咁跟住喺饭厅咧，佢就唔会开其他地方嘅灯噶啦。佢饭厅有自己一组灯，调好晒嗰啲嘅光暗同颜色啊，即系好有呢啲要求。即系我谂，可能一个纯粹系生活上 系 佢。對於一個空間去做一啲事情嘅時候，佢覺得呢個情況，第一我食飯，我就要配一個咁嘅燈光。 係， 其實同播音樂個道理係差唔多嘅，即係有啲人跑步中意聽快歌係嘛，瞓覺要聽慢歌，佢個道理其實係差唔多嘅，只不過係即係轉咗嗰樣嘢係喺屋企唔同範圍去做。我記得有一個朋友咧，你都識嘅，我哋同事嚟嘅， 係係係。 佢好鍾意做節目嘅時候呢，唔係喺而家呢一度啊，即係以前公司嘅時候呢，佢做啲夜晚音樂節目嘅嗰陣時，佢好鍾意熄晒成個直播室啲燈嚟播歌，播啲好深情嘅作品呢， 等自己進入嗰個狀態。 佢好投入嘅，因為我成日跟住我成日呢喺以前嗰度工作嘅地點呢，成日夜媽媽呢做到好夜㗎嘛，以前會咁啊，可能凌晨未走啦，咁樣成日經過走廊見到直播室咦冇燈，好得人驚喎，咁跟住然後呢佢又啱啱有個電腦芒照住自己塊面，喺出面塊玻璃經過見到嘩好恐怖， 都嚇親啊， 跟住我話嘩你做乜熄曬啲燈啊，冇投入啲啦，浪漫啲啦。 10% 門啊！有一期以前 Give Me Five 講鬼故嘅時候咧，我哋為咗增加個恐怖感咧，跟住嗰陣時疫情嗰期嘅，我記得好似因為會有開埋 live 啦，跟住直播室我哋會即係熄緊少少燈咧， 去營造翻 係驚啲噶，因為咧。我哋直播室，譬如而家呢一度，你熄咗頂頭嗰啲燈嘅話啦，假設咁咧，得翻一啲必須要嘅光同埋 panel 一啲燈咧，係啊，即係嗰種感覺係好唔同啊！即係譬如我哋啲麥咧，你推著嘅時候，佢有個紅色嘅燈啦，係啊，即係你就會咧有一種 有種龍婆嘅感覺， 有農曆七月嗰啲咧紅燈籠咧嗰種狀態，就淨係如果你行過就係見到塊面話有我主持塊面紅色嘅咁樣嗰啲咧。 所以好彩我而家同你做係音樂節目啫。 係啊， 如果唔係，因為我唔得㗎，我喺啲太過黑暗嘅環境底下，我係會好容易瞓著覺。 會瞓著覺， 係啲燈一暗我就瞓著覺啦。 係啊，所以俾貼士大家，如果你又同阿彭嘉賓做節目，千祈唔好熄燈。如果唔系，真系会瞓着觉。 同埋可以估下到底边一个好中意熄灯做音乐节目啊？ 我知边个 啦，你知啦， 我知边个啦，系啊，好深情嘅佢， 系深情嘅，深情 系个人同把声， 把声都好正， 系所以系我 以前啦，以前啦， 以前啦，系啊，都估到啊。咁所以系啦，即系灯光同埋歌呢一样咯。咁但系有时好难嘅，即系你灯光你屋企 set 死咗系咁样，你冇得随时喐嘅。咁但系你可以靠啲音乐啊，翻到屋企今日不妨试下翻到屋企。嘅时候入到喺自己屋企嗰度拣首歌嚟俾自己即系转一转个 mood 咯，系啊！如果近期我推介呢一首系转个 mood 啊，啱数。 视觉大抵正常，没有怎么怪乱跳。抬头望天，不知过多少。沙发岸边靠着睡，睡到果子也熟了。陪着你不小心太惬意，白云下那沙丘里写过俗套的句，说着睡还可以一辈子。若我想跟你一起在这桶到底，随随地躺平来过每一天。烦着我没有什么主意，梦里变甜不停，那半天条思想摆呀摆，还在想你。平淡活过乱世是一种美，随风与你玩笑，俗世找到你，什么都也不理。山野雾灯里说话，未有怎么计划过。这个夏天满是甜，回忆也满是笑，说着睡连街灯都暗了。命途上再多波折都要尽情嬉戏，看世事无需过分怨事，就这么跟你 想摆也摆，我就想你。平淡活过乱世是一种美，随风与你玩笑，逐世找到你，什么都也不理。平凡在我没有什么主意，望你变甜不停，那半天表示想摆也摆，我就想你。谁找到你，什么都也不理。逐世找到你， 飞到屋企用紧啲黄灯，好 sweet 啊，好浪漫。听过有 C Y Leo 嘅《倘若》啊。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最新失业率维持不变，统计处公布去年十至十二月失业率是 2.9%， 同上次数字相同，有105,700人失业，減少大約6,700人，同期的就業不足率亦都維持在 1% 的水平。大多數主要經濟行業的失業率都輕微下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勞工市場短期內應該維持緊絕，雖然仍然不利的外圍環境或者會有一些負面影響，預期訪港旅遊業和私人消費的進一步復甦應該會繼續支持勞工需求。警方表示，基督教政生会的董事涉嫌串谋诈骗捐款，四个董事被捕，另外通缉三个已经离港的董事，包括政生书院的校长。警方说，去年年底接获举报，说基督教政生会香港有限公司账目混乱，怀疑有人中饱私囊。在2020年10至12月，有人以政生书院名义发起筹款，说那个会财困，但是警方调查之后，相信涉及不实捐款数字。警方发现有政生会的董事在2020至23年间，将政生会在银行的大额存款调离香港，同时亦都并非好像宣传所讲，将善款用于教育用途，涉及虚假陈述和串谋诈骗。警方又说，政生会在2020年筹得大约4,500万港元，但是发现政生书院获得的拨款不够一成。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说，去年6月举行的第31届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引起社会上不同意见，说当中一些安排和内容有不妥之处。艺发局经既定程序审慎讨论和检视之后，认为有必要下调资助，所有获批的资助计划都需要遵守获资助艺团和艺发局签署的合约内容，包括不得以任何方式损害或削弱艺发局的声誉，或者对艺发局造成不利影响等，否则艺发局可以调整甚至停止资助安排，确保公帑运用得宜。发言人又说，因应香港戏剧协会牵涉有关事件，康文署今年不会向剧协赞助场地用作举行第32届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之用。艺发局主席立法会议员霍启刚说，上个月底收到剧协要求解释今次的决定原因，艺发局已经在今个月12号回复。在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0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星期六，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天气进一步转冷，星期二和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大约9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先提翻你啦，蝴蝶谷道去长沙环方向，近住永康街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咁意外咧影响到呈祥道荃湾方向咧，现时车多，车龙去到泽安村。重复一次啦，就系、是、蝴蝶谷道去长沙环方向，近住永康街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现时咧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嘅车龙咧系去到泽安村。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系去到豪景花园。咁另外反方向屯门公路去屯门，近住浪翠园嘅意外咧，亦都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系去到丁九交汇处。而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曾经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书院道，同埋亚皆老街游乐场。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咧，现时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龙富路天桥近富健花园。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大致畅顺，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车龙到油站。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和斜村车多，车龙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同埋香港体育学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系手板眼见功夫，就冇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系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系做简单嘅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嘅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国剧八三零 追光者， 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队长啊，要靠你多啲指点啦。 好啊，你肯学就得啦。 咁我饮完你冲嘅茶，就算系正式拜过师噶啦。 我唔会咁容易收徒弟噶。 我谂你最好都系收咗我好啲，横掂迟早我哋都系一家人。 罗本同队长咁讲系咩意思呢？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认识人大政协第二季，主持洪以敏。今集认识人大政协，有全国政协委员何君尧。分享他对国家安全教育的看法。 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不是就咁话要派多两个 secure 在门口度诸如此类，是要将国家身份认同啦、爱国者的理念咧，要点样喺个实质上嘅个教育里边体现出嚟。 认识人大政协，逢星期一晚上六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使用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不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混乱，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直接感觉。 芬臣啊，如果我熄晒啲灯，你会播咩歌啊？ 哇，波成啊，我谂我嘅选择会同你系几唔同、啊，因为平时啲灯暗暗地，可能你就会打碟打下啲快歌啦。但系对我嚟讲，一个暗暗地嘅环境咧，嗰种孤独感比较强烈啲嘅。 谁会懂孤身为自寻某种空虚寂寞冻？一吸一呼将思念尽断送，我凭乐只跟我接通。爱极重，若有所失的感觉，才了解怎折衷。我未盼你目送，任由街上老人闹哄。我只听见歌单里指定做个梦，情愿一转身消失到无人问及行踪。尽管来无影去像风，让我避免扮笑脸承受千种痛。宁可一息间孤单到无人事事投诉，我这一套枯燥但独到难道我必须糊涂。爱极重，若有所失的感觉，才记起怎放空。我未盼你目送，蔓延孤独未曾自控。我知心太多，反讽不会搏认同。情愿一转身消失到无人问及行踪。尽管来无影去像风，让我避免扮笑脸承受千种痛。宁可一息间孤单到完全杜绝烦恼。冷淡哭诉心血变乱，转身消失到无人问及行踪。尽管无情得似狂风，让我别发现我在人后隐隐痛。宁可一息间孤单到无遗憾还回报，拼死拥抱将气力尽耗，难道会扭转定数？ 暗暗地加埋天气凉凉地，好容易感受到呢种嘅感觉，空虚寂寞冻嘅。Phoebus 吴启扬，孤独先生，而亦都好明确地，一个比较幽静黑暗啲嘅环境，系可以俾大家抒发下内心嘅一啲情绪出嚟，起码冇人睇到你喊啊嘛。 门窗紧紧闭上，手机不准再响，未到安全时岂敢处理哀伤。从泪腺累积的像，平日你没胆放肆声张。这夜你哭个够，让情绪通畅。望着仍想说爱，你渐安于过眼幻象，发现曾苦醉的差点忘了方向。还未提起疾病饥荒打仗，你却慢慢吸烟望分散视线，连觉都缺乏了保养。如麻木就去独处，哭一会吧。谨记当今世界没童话，不应自勉，着这样都不算差。还会痛哭， 是算是人，但平时都已惯了吗？逛街之后再花喝茶，舒适地躲进，舒适圈也很可怕。 哭泣健康指南，所以我亦都终于明白一啲揸车嘅朋友点解中意选择一啲比较暗色少少嘅玻璃，可以挡一挡出边啲光，舒舒服服坐喺入边听下歌。 人潮中的恋爱几百种，为何必须手拖手示众？我带你走，坐我车，让外界这么挤拥。如前方出十米，转角有另一幅天空，穿过一线光，开到世间的对岸。坐下你，坐下我，坐后镜里看看。我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你也确确实实存在。恋后隔世，让我最高速的开，情路背后藏异彩。铺好台布的晚餐，哪来纸袋纸盒一样挂？没有酒，但是有星，亦有你的一双眼。爱无条件，随着引擎叫喊，携手转弯。沿途望出车外。盛放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你也确确实实存在。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情路背后藏异彩。几多天边海角，奈可否？ 随地抱着你，随地照顾着你，走出这惶恐，如此疯狂，沿途望出这爱是暴晒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游客玻璃遮盖，我爱你你预料之内，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承诺背后藏意在， 洪家豪黑玻璃。 Little love in every day， 恬静中彰显细腻，为这寻常的运气，我飞于地球另一边，几次追失后又发现走到原点。In my little love， in your little love，We will find our way。 从天空到静悄街角，我再次看到每点真，从梳化到咖啡香，记载了每次快慰与黑暗，从恋碰恋爱直至洞察入微，一呼一吸不忘记和谁的曾经，回忆零色瓦砾中拼叠，若浓若淡我明白了。 Little love in every day， 恬静中彰显细腻，为这寻常的运气，我飞于地球另一边，几次聚散后幸福都不过如此。In my little love, in your little love, we will find our way。 从知己温馨的短信到老拍档赞我勇敢，从陌生者的会心一笑到得到小猫信任，从大节日礼物到简单心意都开始珍惜念记，从微笑痕迹看到奇迹已经足够了，好奇让我重拾力气，容易遗忘的直播细微拥抱的细腻，但每一点不经意如星火洒遍那市内，再不需追究原因。 In my little love, in your little love， 让爱凝聚幻变，小小的温暖就似无思水点踏于寒地，天气轨动了与我，从灰烬里重拾快乐，释放旧故事，幸福都不过如此。遗憾内有爱，就算多琐碎又再度燃起。 In my little love, in your little love, we will find our way。 陈明喜 Little Love。 刚才我不是跟你说过的，波成，如果你熄晒啲灯咧，我系一个好容易瞓着嘅人嚟嘅。如果再加埋一啲编曲比较简单啲啦，营造到个气氛再舒服啲咧， 轻琴在沉觅，曾令琴键儿童那样， 咁一定会瞓得好好。 轻琴在怀念，谁用旋律描画重生于彼方。 凡离开相问，献琴彩云上神服狂乱，如是我问，献琴在泉下如弄残梦，还望他想于此方牵挂，他各样化身如道师，如父亲那样，想起他说琴键里只有黑白，世界是与非他终于也不用细分，想起他说琴键会启动宇宙的幻灯，无限的无望来验证他天 阿佐陈乐仪钢琴后的陈，如果编曲再大少少 low-fi 的感觉，就好似睇紧 low-fi girl 咁样，温温下书，温到瞓着。 爱对荧幕抄笔记，再检索自己的领地，大量信息必须整理 ，just another day。留言粗糙也粉味，明明一早想死机，还是在记录谁赠我已过怒。世界各处各地 ，Where I'm gonna go? Even though it's somewhere, for me this is nowhere. I don't know， 想放弃也有点早，只想寻回大细路。过俗世的见地，混沌脑海，即使照在 ，It's another day。你又天生 poker face， 抗拒跟风跟攀比，也许早应该。 众星草。Round and round, why should we go？ 在渺小世界已赴，找光源，指点怎么生存？战和暴意味那么长远，呼吸也夹两声埋怨，哭泣要计较安全。今天这个你 ，should never let go。 六点新闻之前，听我有马天友 ，Let Go。 月色渐转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0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星期六，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天气进一步转冷，星期二同埋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大约9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提翻你，蝴蝶谷道去长沙环道方向，近住永康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现时咧，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嗰一段咧系稍为车多噶。而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车龙系去到龙富路天桥近住富健花园。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系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嘅龙尾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同埋去荃湾车龙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嘅龙尾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到芜湖街，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车多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系车多，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慢车车龙到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启业村车多龙尾到德宝花园。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和斜村车多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同埋香港体育学院。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嗰一段咧，稍为车多，车龙系接近丁九。而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出九龙近住海景花园车多，龙尾去到三圣村。咁仲有咧，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交汇处一段稍为车多，车龙系接近科学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上德村、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葵涌道马加烈上呈祥道观塘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三样嘢好重要嘅，咁一个咧就系 salute 即系身体健康，吓、啊。第二样嘢咧就系 dinero， 哇，我中意啊， 钱， 冇错 ，dinero。啊，第三样最重要啦， 爱啊， 按摩， 按摩，按摩。 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至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阮仲阳， 放松快活人。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眨下眼就到24节气中最后的大寒，入睡前可以用热水浸脚，对预防脚冷和防病保健都有益处的。 一般用40至50度水浸约10分钟，就能够促进脚部血液循环，提升睡眠质素。 所以我浸脚盆都为你准备好了，你说我是不是很醒呢？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手动，仰望，随着拍子节奏送进我的躯壳。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Yeah, yeah。 波成啊，如果我开翻啲灯，你会播咩歌啊？ 芬神，应该话喺你开翻啲灯之前，我谂到一首歌先播俾你听，喺漆黑之中都可以提到嘢。戴上呢个夜视镜，黑暗当中都可以睇得清楚。

续远飞，每日狂风中战斗。你这天使，期待着我变优秀，拍翼由他梦，全凭感觉，累情绪得不善望，你却令我放胆前看。多得你引领穿梭，担起光环上提醒我，敢飞的傻人那工作，调转视角亦可。多得你自看清楚，跌进低潮时可再突破，当你在漆黑中照着我，阴影虽难忘，不灰心重头来过，极地有曙光。有幸你替我平息心慌，还要懊恼什么？打得你暗里很过一再即使多彷徨，这颗心能重燃光。 佢 Natalie 何俊奇《旅程》，多得你守望。人会形容音乐系用颜色，有人用温度。 疑惑什么？ 我觉得灯光究竟系一种乜嘢嘢嘅温度，都一样可以透过乐器传递到。即使同样都是吉他声，不同的吉他给到你的灯光效果都不同。 爱对原恶抽不记，再检索自己的领地，大量讯息必须整理。 Just another day， 流言嘈嘈也烦味，明明一早想死机，还是在记录谁赠我意光。过俗世的见地，混沌脑海，即使照在 It's another day， 你有天生 poker face， 抗拒跟风跟攀比，也去做应该无视大众喜恶。不想变面出现， Just take off your shoes， Every day is Sunday， Please don't wait for Sunday，上放弃也是信号，躺好，步伐效忠正早。Round and round, what should we do？ 再渺小世界已负，找光源，指点怎么生存？占个步意味那么长远，呼吸也夹两声埋怨，哭泣要计够安全。今天这个你 ，should never let go。 要let go嘅事情事物好多，可以系你过去一啲执着、一啲虚无啲嘅嘢，亦可以系let go一啲屋企嘅实物啊。 一样最紧要要 let go 都系最难嘅咧，就系、是、一啲生命当中出现嘅人啊。 对望时伴我过度悸动一段，节日时伴我过度灿烂一段，一瞬间很像永远，转瞬间关系割断。到现时学会退让放下心愿，到现时被错怪亦放下身段、嗯、当角色出场倒转，跟你可相随更远，聚散次序盼会逆转，如能重置该一对的人成熟后，千秋近或你我会更谁伴我框尽幼稚一段，召唤谁伴我细味恬静一段，当角色登场要转，主角怎可能抱怨，聚散次序哪有自选，如能重置该一对的人成熟后，千秋近或你我会更合衬，遗憾与错过有时别怨愤，唯有当遇见剧情的疑问，让你永远退场莫转眼，让当天心中风扬， 有今次同 Pandora 合作的呢一首英姿月的 You're Gone。 相聚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 live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表示，基督教正生会的董事涉嫌串谋诈骗捐款，四个董事被捕，另外通缉三个已经离港的董事，包括正生书院的校长。 警方话，去年年底接获举报，话基督教正生会香港有限公司账目混乱，怀疑有人中饱私囊。喺2020年10至12月，有人以正生书院嘅名义发起筹款，话嗰个会财困，但系警方调查后相信涉及不实捐款数字。警方发现有正生会嘅董事喺2020至23年间，将正生会喺银行嘅大额存款调离香港，同时亦都并非好似宣传所讲，将善款用于教育用途，涉及虚假陈述同串谋诈骗。警方又话，正生会喺2020年筹得大约4500万港元，但系发现正生书院获得嘅拨款唔够一成。警方拘捕九个男子，涉嫌制作、发布和管有儿童色情的影片和相片，相信案件涉及近190段儿童色情影片和700多张儿童色情相片。有正是就读中学的被捕人士，涉嫌曾经偷拍屋企未成年亲人的裸露影片。年纪最小的受害人事发的时候只是得9岁。警方认为单靠情报分析和拘捕行动并不足够，呼吁家长多关心仔女的身心情况，市民在网络上切勿轻易披露个人资料和私人影像。一个女子因为不满丈夫停泊在消防局外的车辆被投诉违泊，虚报一架的士着火，被告早前承认控罪，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判监4星期，辩方提出上诉，被告获准保释。裁判官判刑的时候引述背景报告说，34岁被告患有抑郁症，因为情绪失控而犯案，但是被告致电虚报的士着火，浪费消防和救护等相关人员的时间。裁判官斥责被告行为自私，浪费公众资源，认罪已经酌情扣减刑期。在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0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星期六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天气进一步转冷，星期二和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大约9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而家2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消息啦。清昌道去荃湾方向通去青葵公路嘅支路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啦就排到去明爱医院。重复一次啦，就系清昌道去荃湾方向通去青葵公路嘅支路系有交通意外啦，咁车龙啦就排到去明爱医院。另外，蝴蝶谷道去长沙环道方向近住永康街的意外仲未清场噶，亦都系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暂时冇明显嘅挤塞，经过请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只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楼街，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上西隧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白宇饰演的男主角白术，上海同山医院心脏外科医生，才华洋溢但致命不凡，院长为要磨练他，将他调派到急诊科，不禁被大材小用的白术遇上强势的女主角萧燕医生，又会擦出啲咩火花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30日。想香港有更好前景，点善用资源先好呢？ 想促进绿色转型，帮助有需要嘅人，培育好下一代。想住大啲，住好啲，产业要够多元化，发展金融、创科，汇聚人才，吸引企业。要持续发展，就要将个饼做大啲。2024-25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去 budget.gov.hk 发表你嘅意见啊！ 最紧要都系活在当下，遇到啲乜嘢问题都好，可以解决嘅就尽量用自己嘅能力，用自己嘅方法嚟解决。如果解决唔到嘅，我嘅方法就系交俾时间啦。因为时间好多时系真系帮你解决到好多问题。 Hello， 我系郑国江，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把声都系乐器嚟噶，值得 show off 一下。 与你分开之时，只能够顺着那感受，随缘的放手。当伤害扩大到难接受，尚有些事情要怀旧。与我分开之时，还将享有，或是现在已经与别人邂逅。在各自各时光中奋斗。 坤哥话今次呢一首歌嘅编曲咧，同一般嘅 Canton Pop 系几唔同嘅，用双琴同埋 strings 去做主导，变相声音嘅推进啦，说故事嘅能力就变得非常重要啦。对于坤哥嚟讲，都系一次挑战嚟噶。 与你分开之后，定能够顺着那生命无常中放手。 作曲 KW 朱敏熙，填词小黑，编曲黄兆铭、徐浩，监制徐浩。上榜5星期，上升6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4位，吴业坤《分手前中后》。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继续翻到嚟骚动音乐，喺呢一个部分咧，今日又继续玩游戏啦，继续玩呢个奔波 back to back。咁啊，我同博成咧，一人会拣一首嘅歌曲出嚟咧，去延续一个关于属于小明嘅故仔嘅。咁啊，我已经今日有备而嚟啦， 劲啊！ 我见你 琴 日啊，都有啲。我都鼓励唔到嘅，我琴日特登开个题咁难， 小明去 南极，你都招架得住。 我对你好好噶啦，我冇拣小明去伦敦，去接翻你嘅小明去南极，我真系对你好仁慈，我话你听，或者小明去拜年， 系跟住然后， 或者小明上广州 成都喺度，系去晒全球咁滞噶啦，小明。咁啊，今日咧，我已经准备一个好唔同嘅故仔。咁啊，小明咧今日边度都冇去，小明系翻咗屋企嘅。所以咧，即刻嚟呢个奔波 back to back。喺一个月黑风高嘅晚上，小明收工翻到屋企，佢用佢嘅锁匙打开佢屋企度门。一开门嗰下，佢发现个厅黑掹掹，里面竟然有一个人同佢讲话 ：hold 住，唔好开灯啊！ 不要着灯， 能否先跟我摸下吻一吻？如果我露出了真身，可会被抱紧？惊破坏气氛，谁都不知我心底有多暗。如本性是这么低等，怎跟你相衬？情人如若很好奇，要有被我吓怕的准备。试问谁可洁白无比？如何承受这好奇？答案大概似剃刀锋利，愿赤裸相对时能够不伤你。待会未放心，或者先不要走到这么近。如果我露出斑点满身，早这样降生，如基因可以分解再装行，重组我什么都不要紧，假使你兴奋。情人如若很好奇，要有被我吓怕的准备。试问谁可承受这好奇？答案大概似剃刀锋利，但你只一个人，谁没有隐蔽？几双手几双腿放会令你喜欢我，顺利无阻你爱我，别管我几双耳朵共我放心探过。情人如若很好奇，要有被我吓怕的准备。试问谁可洁白无比？如何承受这好奇？你有没有爱我的准备？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 陈奕迅嘅《大开眼界》。翻到屋企，叫佢唔好开灯嘅嗰个系小明嘅妈咪。小明行近少少，见到佢妈咪喺度抹紧啲眼泪。唔怪得佢妈咪叫唔好开灯，应该系唔想俾姐姐见到自己喊嘅样子。细问之下，小明知道妈咪点解喊，就是突然之间情感到想起屋企前排走咗嘅嗰只猫仔。 夜了你教识我寂寥，能独处更清楚所要，难道就是难挨寂寞，因此折腰。待我怕黑要治疗，全赖你半夜还约约才叫，漆黑中找我咋叫？谁人走了？路烦谁熄灯？谁来给我开灯？若爱中只有换更。情感，你不似人，能在这暗室内受困。是你最记得我是谁？人类哪有这种？ 种登对，沉默应定，怀内就是终生故居，没法勉强逼你伴随，随便跳上床与熟练伴侣，亲昵不需要允许，谁人走了路烦，谁识得谁来给我开灯，若爱终止有门禁，开关似静感，你不止人能在这暗室内共枕，人会累，得你缠绵于双脚只有云，而未叫我惊心。 带嚟有 Jenny 开灯熄灯嘅熄灯版。其实咧，小明屋企嘅猫猫离去，对佢哋一家嘅影响都好大嘅。好似生活有好多嘢本身好如常都好啦，而家都慢慢慢慢咁样。 背白开水，求身心安静。 失去咗一个自理嘅。 俗或登山，尝试自然美。 一啲习惯啦。 曾经的酒肉，多么污浊，常令你操心。我如今已离开，你着起白婚纱，与仙子一样。他是否都存意在乎你梦想的生活，好好生活，来年陪着子女学校，纪念当初我们的爱情，我现时自己肯做饭，满极时自己可浪漫，庆幸还睡得好，还活得好，过昨日应付完自己的患难，为未来改正我习惯，望下去挨下去，但一不小心总记起你。你那张旧 CD还偷到梦一般无法被忘记，王菲的孤寂多么孤寂，谁成为陌生过老人，你是否都挂念这个人，我现时自己肯做饭，满极时自己可浪漫，庆幸还睡得好，还活得好，昨日 慣，為未來改正我習慣，望下去，捱下去，但一不小心總記起你。Yeah, yeah, yeah, yeah. 這封冰冷牆壁，怎麼鋪滿塵埃？望著掉色的相，為何還是發着呆？這張精緻床單早該跟你離開，現在剩我一個，想起曾經我為何未懂得自白，我為何未捨得學習，似住紅臉匆匆隨便的花，情失错了负责，然后我，然后我恨不得当初懂得爱惜你。 听有陈柏宇嘅《别来无恙》。沉沦咗一段时间之后，小明屋企人觉得唔得啦。唔可以再继续咁样落去，生活都要如常正常翻。而呢一间一路熄咗灯嘅屋企，都系时候要着翻盏灯。 世界太怪，秒秒也被震撼，辗转反侧，探一刻光分，为了追光，学会分心。霓虹灯诱惑人惶恐的心，如世界试探我，引诱我下陷。红酒跟香槟都很吸引，面对缤纷又未够深狠，人的快乐常燃烧光阴，如世俗颠倒，仍有路去到，无需不安，不必贪心，不需太过羡慕，深呼吸，点一盏灯，似走我那大道。沿途无人注视，走我路。沿途人人注视，走我路。世界变太快，慢慢有动静。人多多少少不懂适应，连我心境混乱也清醒。沉迷光跟影，如世俗颠倒，人也要走好，无需不安，不必担心，不需太多羡慕，来深呼吸，点一盏灯，似走我那大道，走我路，沿途人人注视，走我路，不怕乱流，再美的你，再痛的悲，也算上我的所有，开始渗漏，世界的光，世界的影，永远有太多虚构，冲向逆流，伤口哪怕会满身湿透，不怕乱流，再美的你，再痛的悲，建构者那一丝不舍，一首歌走好我每段路，来深呼吸，点一盏灯，似走我那大道，长长无人欢呼都有路，仍神迷留，想留清 有 Alan Poe 布智伦光之道，就喺小明打开屋企盏灯之后，佢听到喺间房里面衣柜底嗰度有一啲嚓嚓嚓嚓咁样嘅声音，佢行埋去睇一睇，到底系一啲咩嘢嘅声音呢？佢发现原来佢哋以为早几日走咗嗰只猫猫，其实一路都冇出过屋企嘅。原来佢一路都匿埋咗喺衣柜底嗰度。 借口冲出沙滩去数石头，所有嘢啊悄悄出了走。 妈妈好感动咁样望住猫猫。猫猫都好感动咁样望住妈妈，讲咗一句：喵。 便换上毛衣，严寒异国太即兴堆起雪人。就快闷到死 ，I'll be on my way， 别处亦想你 ，Promise I'll call you back tonight。挂唔挂住我啊？一起小碎步，一起筑了城堡。Won't you come with me？We good wherever we go。便望尽湖水，如儿路过跳起水花都情窦。 Chantel 姚卓菲小出走，这一段时间短短地猫咪在家没离开过的小出走，虽然有少少的惊慌，不过最后都是带来一个温馨的结局。